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新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洗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4月23日嘅，喂，咁过两日之后咧，就系一个喺澳洲同埋纽西兰呢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日子啦，就系呢一个 Anzac Day， 系啦，澳纽军团日咁样样。咁呢一个日子咧，就系纪念咧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咧，一个战役里边嘅一个嘅回忆嚟嘅咁样样。咁亦都系对澳洲人嘅身份咧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就算大家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嚟啦，喺西方嘅唔同国家啦，都必定咧。是会有参与到，即不是自己啦，但你的国家呢一定会有参与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而大家都应该知道呢，即无论是即可能是这个国殇纪念日啊，又或者你在你们自己国家有一些不同的关于战争的纪念日呢，即都会知道本地人呢是会很在乎这些日子的这样。咁有时身为华人呢就很特别啦，因为我们华人的 Chinese 的就冇啲咁嘅嘢噶嘛，通常系咪？即系唔会谂翻， 唔会话特登点样去揾啲纪念活动啊？ 系咯，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战役会谂翻噶咁样样吓。咁所以即系好多时候华人咧就会对呢一啲嘅日子咧就即系觉得自己 out of place 嘅。 同埋有时尊重历史嗰方面都系，我觉得西方国家嘅人系比较着重啲，会唔会？ 咁我諗中國人真係都有尊重一部分嘅歷史嘅，咁例如即係屈原會食粽嘅咁樣樣，即係紀念屈原。 假期啫喎，都唔知。 係啦，咁樣樣。咁但係今日咧，所以就會講下即係一個戰爭嚟講，對一個國家到底係有幾重要咧？咁樣樣。咁我就會話俾大家聽咧，因為戰爭係非常之重要嘅。其實戰爭咧係導致唔同嘅國家咧係有唔同嘅個性啦，咁樣樣，同埋對唔同嘅事物有唔同嘅睇法啦，同埋整個國家国家嗰个叫 national identity， 即系国家嘅身份咧，都系唔同嘅，都系因为战争咁样样。咁我相信即系头先咁样讲咧，即系大家都开始谂啦咁样样。咦？战争对美国嚟讲有啲咩嘅效果咧？咁样样咁好明显有啦，所以美国人呢件事都讲翻嘅吓，咁样样。英国啊，有啲咩嘅影响咧？日本有啲咩影响咧？德国有啲咩嘅影响咧？吓咁样样，或者你自己身处嘅地方嘅战争对你嚟讲有啲咩影响？对中国有啲咩影响咧？咁样样，今日咧就会即系 compare 下呢一啲唔同嘅国家嘅睇法啦，咁样样，亦都系会讲下咧，因为我成日都有呢一个 winner loser 论噶嘛，我成日都有，系咪？咁所以就会讲下咧，即系喺战胜国家同埋战败嘅国家里边，有啲咩嘅winner 同埋 loser 嘅个性咧，系会凸显咗出嚟嘅，好冇？ 好， 好啦，咁但系首先咧，即系想讲翻啲搞笑啲少少嘅嘢先，咁样样。 花边新闻啊嘛， 花边嘢系啦，就系讲呢个温室效应啊、地球暖化呢一堆嘢咁样吓。因为咧最近咧雪梨咧落雨落得好劲啊， 有两个大台风打咗过嚟。 系啊，落咗成 耶住雪梨 个礼拜，好罕有噶嘛。因为雪梨系出名呢一个蓝天白云，好少落雨落到咁啊。如果大家系有澳洲嘅朋友咧，即系可能都喺 Facebook 见过一幅 壮 观嘅图画， 好似一幅 画 咁样。 吓点样样啊？幅画 系一个好似雪梨桥咁样啦， 唔系直情系雪梨桥， 系雪梨桥。咁但系咧，佢系咧大雨到咧，系好似人哋个瀑布咁样 样。系啊，因为你知道咧，我哋喺雪梨每一年嗰个烟花咧，即系都系第一位噶嘛，即系新年嘅烟花，澳洲都系第一个地方出烟花噶嘛。咁每一年咧，即系都会有呢一个嘅烟花嘅瀑布咧，就会。哇，好靚咁，好燦爛咁樣，就係由條橋咁樣倒啊，倒 到係水， 就倒落去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除咗新年之外咧，即係西歷新年之外咧，就好少見一個咁樣嘅場面噶啦。咁但係咧，哇！呢一排就係落雨咧，就落到咁樣啦。吓就好犀利啦，咁样样嗱，咁点解呢一件事系同呢一个嘅同呢一个嘅温室效应啊，同埋地球暖化有关系咧？咁样样嗱，因为咧喺2007年咧就有位仁兄啦，咁咧佢就系澳洲嘅气候专员嚟嘅，咁样样即系呢一个专员咧就系政府咧就系委派呢一个人咧就系 研究 唔系研究啦，咁但系定出一啲关于 即係氣候轉變啊、環境啊、各樣嘅政策嘅咁樣樣，咁佢咧就真係好肯定咁樣講啦，咁樣樣，咁佢就話咧喺澳洲三年之後咧就不會再落雨噶啦， 嚇、哦、 唔會再落雨， 一滴雨都冇。 咁、其实呢一个都好正常嘅，因为你其实见今日呢即係都好多啲左胶走出嚟就会拍啲片啊，就係、是、会想象一个将来会点样㗎嘛、哦、我最近先睇过激鬼死我，即係我最憎睇呢啲嘢，就係、是、呢有一个人就係现今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呢佢就係同即係将来嘅世代呢就係、是、道歉咁样，咁跟住之后呢佢就话你有冇听过呢一个亚马逊森林啊、哎呀你肯定冇听过啦，因为亚马逊沙漠，你知唔知道其实以前系森林嚟噶？哎呀，以前咧亚马逊森林有好多树，有好多动物，咁但系咧而家变成一个沙漠。我要同你讲对唔住，嗱，即系呢啲就系啲左交做嗰啲嘢啦，咁样样。咁所以佢 好 多时候咧， 想象嚟， 就会作出呢一啲嘅 prediction 咁样样，呢一啲嘅 prediction 啦。咁佢就话咧会停止落雨咁样样。咁其实嗰阵时候咧，澳洲真系有旱灾嘅咁样样。咁尤其是喺雪梨咧呢一个嗰个叫咩？ 制水啊， 系制水都好犀利啊！即系夜晚冲凉都俾人闹啊，咁同埋即系外边淋 水 又唔可以啊， 洗车啊咁样。 系啦，冇错。嗰阵时候雪梨嘅水塘咧，真系好似系达到37% 嘅，真系剩翻好少啦咁样样。咁但系即系例如今日嘅已经去到90几啦咁样样。咁但系当时佢就系话咧，澳洲即系点解咁干咧？系因为地球暖化，而澳洲唔会再见到雨咁样样。咁你其实见几年前咧，即系都好多啲左胶啊，即系嗰啲 global warming 嗰啲人走出嚟啊，咁然之后佢就会话嗱，以后以后啲小朋友唔会再知咩叫雪噶啦。以后唔会再落雪噶啦，咁样样。以后冇冬天噶啦，即系佢哋会咁样讲咯。咁但系其实事实上， 有冇雪咧？ 啊，有雪啦。咁同埋事实上今日系落好多雨咯，咁样样。嗱，咁同埋唔单止系咁嘅，其实系有好多嘅事情嘅咁样样。因为其实喺西方国家啦，咁样样，即系我最近就睇咗个报告啦，就话喺英国咧，近呢五年咧系多咗400%。嘅人咧，係已經再唔相信呢一個温室效應所會產生嘅問題噶啦，咁樣，咁所以真係可能係我讀小學啊、中學嗰陣時候，十零年前，真係呢一個 global warming 咧，真係一個事實嚟嘅，係一個 fact 嚟嘅，人哋唔會 challenge 嘅。咁但係其實就係越嚟越多人咧，就係唔相信，同埋亦都係覺得呢一個係一個騙局嚟嘅咁樣。咁其中就包括即係之前可能大家聽過呢一個叫做氣候門啦，咁樣一個 climate gate 啦，就係有一大部分嘅科學家咧，就係寫咗一啲 email， 咁喺呢啲 email 咧就係話咧點樣利用呢一個嘅騙局，咁佢係講明係话呃人嘅，我哋将呢一啲 number 改改佢，咪可以热啲咯。我哋将呢个改改佢，哎呀，唔好话俾人听啊。咁就有一堆 吓 呢啲 email 咧，就系放咗出嚟，咁跟住即系。嗰一下咧就令到呢一个 global warming 嗰啲民望咧就系即系跌咗好多啦，咁样样吓。咁同埋好多人亦都系开始咧，就系看穿即系呢一个叫做 PR 啊，即系呢一啲嘅公关啊吓。即系。其实呢一个唔系一件咁科学性嘅事嘅，即系好多系 marketing 同埋公关嚟嘅啫，咁样。咁例如嘅，即系喺香港其实见唔到嘅，因为香港人懵盛盛咁样嘅，其实关于呢件事，咁但系其实都 OK 嘅，因为冇乜点样影响香港人啦。咁但系例如喺西方国家咧，已经系唔会再讲温室效应 global warming 呢一个字噶啦，吓冇 global warming 呢一个字，啲人全部都系叫做 climate change 噶。 气 候转变或者气候变化咁样样，谂点解用 climate change 非常之简单，因为 climate change 一定啱嘅。咁所以即系当我 你今日高一度，听日低一度都冇所谓。 系啊， 唔系都系叫做 climate change。 所以点解要转呢一个字，其实系好紧要嘅。因为如果你系问你信唔信 global warming， 你可能会话唔信咁 OK。但系你信唔信 climate change 咧，你有脑一定要信。咁点解咧？因为咩叫 climate change 咧？就系即系话你相唔相信寻日会热过今日，或者听日系会冻啲啊？或者听日系会热啲啊？你信唔信啊？因为点解？因为 climate 一定系变噶嘛。 系 climate 一定会变噶嘛。咁好奇，如果我当啦吓，有一日个 climate 嘅永远都系停留喺24度嘅咁样样，咁有冇变到啊？ 冇。 有，因为之前系有时热有时冻噶嘛。咁你而家全部都系24度，咁你咪变咗先？ 系。 咁所以 climate change 系一定啱。咁所以你见佢咧，真系喐少少呢一啲嘅字眼啊，咁样样咧就令到你。直情系语言艺术啦，咁另外就系咩咧？好多时候即系如果我哋系讲即系碳排放税咁样样啦，即系或者系即系减低呢一个 global warming 嘅碳排放税嘅咁样样，或者碳排放减低碳排放嘅咁样样，可能都听过碳排放呢一个字啦，系咪？ 听过。 其实你知唔知碳唔系碳啊，系二氧化碳啊？ 哦，即系两样嘢嚟嘅。 嗱，OK，咩叫二氧化碳咧？即系我哋而家讲紧嘢，我而家讲紧嘢嗰阵时候吐紧出嚟嗰啲排出嗰啲气咧，呢一个就系二氧化碳啦。碳系咩咧？就系你去打就系你去 barbecue 或者打边炉用嗰啲咧，嗰啲黑色嗰啲就系碳。咁所以即系当我哋系谂我哋要对个环境好啲咁样，咁我哋就要谂烧碳啊，系有黑烟啊咁样，咁同埋对环境唔好嘅咁样。咁但系其实当我哋系话呢一啲所谓嘅碳税啊咁样，根本就唔系。就唔係將一嚿嚿黑色嘅碳嚟到打碎啊，係將我哋唞氣呵一聲出嚟嗰啲冇顏色嗰啲嘅氣體 ，in fact 係 plant food 嚟嘅，呢啲係植物食嘅食物嚟嘅，即係我哋其實係 tax 緊呢一啲嘢嚇。 明白。 咁所以嗱，咁但係其實佢哋可以話我哋呢啲係二氧化碳税都得㗎。係。咁點解要叫做碳税咧？就是等你听到个碳字就想到啲黑色嘢咯，就是咁简单啫嘛。 即系混淆咗你嘅 二氧化碳同埋碳系完全系两个完全唔同嘅 chemical compound 嚟嘅，因为我 science 唔好啦咁样。咁但系你知即系嗰啲 chemical compound 即系一个圆圈咁跟住攞两支牙签笃住另外两粒啊咁样，咁跟住之后整个形状啊嗰啲咁样，我唔识呢啲嘢啦。咁但系你知个 bond 唔同咗嘅，加多咗一粒嘅，减少咗一粒嘅，喺科学里边嗰件已经系完全唔同呢样嘢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咧，碳係 C carbon dioxide CO2 係兩樣嘢嚟嘅，但係佢就要特登混淆視聽咁樣。係 咯，佢連英文都叫做 carbon tax。 係啊，咁所以咧，通常係踢穿呢一啲嘢嗰啲人咧，佢就會特登咧叫呢一個做 carbon dioxide tax 嚇，就唔會叫 carbon tax， 就唔好俾你呢班友呃到你咁樣樣。咁即係總之咧嚇，即係喺西方國家咧就關於氣候轉變啊呢一樣嘢咧，個民望咧就越嚟低咁啊，咁同埋都係越嚟越少人信嘅。咁甚至係咧，即係你見喺香港啊咁樣，我知喺三月嗰陣時候咧就有嗰個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啊嘛，係咪？係 啊，三月尾好似。 係啊係啊係啊，三月廿八。咁地球一小時咁啊，即係楊千嬅即係著住件衫咁，跟住之後就喺地鐵站賣廣告賣廣告啊咁樣。嗱，大家知唔知地球一小時呢樣嘢係個發源地喺邊度咧？ 唔知。 喺澳洲雪梨，就是我們的屋企咁样，唔系喺我哋屋企啦。咁但系即系就系呢一个城市系发源嘅。咁但系咧，今年嘅2015年咧 ，Earth Hour 喺雪梨咧已经系收咗皮噶啦。 哦，即系冇任何嘅活动嘅， 系冇咗噶啦，就已经系。咁但系即系香港人仲喺度懵盛盛啊，咁样样啦吓。冇错。嗱，咁点解咁咧？即系其实香港冇所谓嘅，即系其实你熄灯一个钟头嘅节省能源都系好噶，咁样样。 同埋，而家香港都仲系几提倡呢个环保啊，或者即系。 嗱，但系咧，我哋要知道啦，环保同埋咧地球暖化系两样嘢嚟嘅，一间再要解释点解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即系澳洲啊，同埋好多西方国家咧，系付出非常沉重嘅代价。即系例如喺澳洲嘅，我哋2007年听呢条友讲嘢嗰阵时候咧，我哋就停，即系我哋就即系有咗制水啊，咁样样啦。咁另外咧，澳洲亦都系喺好多唔同城市咧起咗好多嘅海水化淡厂，吓咁而家咧全部停用，全部停用，吓咁呢一啲海水化淡厂就算系停用咧，都系每一年咧系要付出澳币咧1.5亿嘅咁样样。 每一年 系啦，就系因为呢一条友乱笠咗呢样嘢，咁所以个情况就变成咁啦，咁样样。嗱，咁即系我要解释点解即系喺西方国家啲人开始唔信啊咁样样咧？我谂咧，因为今日冇乜时间，我下个星期再讲啊咁样样，因为我见时间去到13分钟啦咁样样。好，我下次再讲啊。咁即系下次就想讲下咩咧？即系点解西方国家嘅人唔信啊？吓，同埋即系其实现实嘅情况系点啊？吓，即系要解释下呢样嘢，因为即系香港有好多人，同埋即系大部分嘅人啦，即系可能都好似西方国家嘅20年前咁样样，个个都信吓，冇人会 question 嘅咁样样。咁但系点解西方国家而家啲人系 question 咧？咁好明显佢哋系有一啲新嘅知识啦，咁样。咁我希望想将呢一啲新嘅吓知识咧，就讲翻俾香港人听，咁样样。再讲多一样嘢咧，即系点解我想 raise 呢样嘢个花边，个花边何处咧？咁样样。咁就系咧，奥巴马佢喺一个嘅访问里边，人哋就问到佢啊，点解你对于呢一个阻止温室效应咁热衷咧？咁样样。咁跟住之后，佢就讲咗一句咧，系即系令人好。即系心甜啦，同埋心暖嘅一句说话，系啦， 窝心， 窝心系啦，窝心嘅说话咁样样。咁佢就咁样讲，佢就话：，唉，当我见到我个女，即系用郑少秋嗰把声讲，当我见到我嘅女儿有哮喘嘅时候，哮喘哮得好辛苦，我就知道，其实我身为总统，必定要为呢一个地球做一啲嘢。 坐次温室效应气候转变咁样样啦， 好感动哦， 好感动。咁但系咧就有两件搞笑嘢啦，吓咁第一件事就系咩咧？就系、是、咧，如果你有朋友有哮喘或者子女有哮喘或者自己有哮喘咧、你最忌咩嘅季节呢？冬天系最容易哮喘嘅，咁所以夏天反而好啲，系越暖越好嘅。咁首先就系咁啦。咁第二就系咩咧？第二就系咧，奥巴马先生咧可能系要即系研究一下啦，到底佢个女有哮喘会唔会系因为佢食烟咧？ 哦，可能呢个最主要嘅原因 啊，所以真系可以审查一下自己啦，咁样啊，好啦，讲完啦呢一个，咁啊，其实都花片嘅啫，其实呢个都唔系今日主要所讲，因为点解咧？过两日就系呢个嘅呢一个嘅澳纽军团日啦，咁亦都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嘅100周年纪念。就是上年的，但是其实这几年呢，即是直至2018年呢，其实这一段时间呢，即其实都是100年纪念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样，所以这几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就讲一下即是战争回忆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了这样。咁喺澳洲咧，咁我哋咧就我哋嘅战争回忆啦。咁战争回忆系非常重要，因为呢一个系关乎即系国家，我哋叫 national pride 啦，即系国家嘅骄傲啦。咁同埋亦都系令到即系民众咧系再次在乎自由同埋民主系来得不易，同埋系理所当然嘅。 有个反省嘅时 系啦，咁所以每一次即系11月11日嘅即系国殇纪念日啦，又或者系喺澳洲4月25日嘅呢一个嘅 Anzac Day 咧，我哋都要。即是纪念翻啊，当年我哋嘅军人为我哋打仗吓，而令到我哋今日咧可以享有呢一个自由嘅。咁呢一个历史对即系尊重同埋爱护呢一个国家嚟讲嘅人咧，是非常之重要嘅咁样样。嗱，咁呢一件事咧，其实对于香港人咧，好难明白嘅咁样样，因为香港系冇啲咁嘢，同埋曾经冇即系基本上系冇乜叫做点样参加过打仗啦咁样样，咁所以同埋点解香港人系唔尊重民主同埋自由咧？咁样样就系因为你冇为呢样嘢牺牲过啊嘛，你冇流过血啊嘛，系咪？嗱，即系你谂下，如果喺澳洲嘅，澳洲当时事实上系发生啲咩事咧？就系、是。无论你是男男女女，男的出去打仗，女的就去啲工厂嗰度做，即系做护士啦，即系直情去战场做护士啦，又或者做后勤嘅，即系整子弹啊，各样啊咁样样。唯一唔做嘢嘅就系好似上次嘅节目所讲嘅工会啊，佢就有做嘢嘅，做破坏咁样样，做破坏嘅咁样样。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当时基本上咧，即系唔系真系打仗，都系全民皆兵嘅吓。咁所以即係如果你係即係身为呢一代嘅吓你有一个咁样嘅回忆嘅吓你记得你当时为呢一个国家打嘅仗嘅吓係囉祖先啦咁样但其实都唔係咁耐100年前㗎嘛都係係咪咁所以即係好多人都在场嘅或者甚至30年前都在场嘅咁样。咁所以即係佢哋就会每一次有一啲嘢係威胁到佢哋嘅自由或者民主嘅时候佢哋一定会諗返喂等一阵先。我当时是做过啲咁嘅就係捍卫民主㗎你唔可以咁样就换走咗佢㗎 喎。 咁佢哋都唔怕拼死多次。因为佢已经係付出过㗎啦咁样。咁所以点解即係例如喺美国啊咁即係你睇好多电影呢或者一啲电视节目啊即係佢哋好多时候即係老一辈会话 I didn't fight two wars for this, 咁样。即係我就话意思就係话即係我曾经为国家打过仗唔係为咗见到今日呢、这、一个情况咁样样咯咁所以即系当老一辈见到一啲佢唔喜悦嘅嘢咧，佢就会话我曾经打仗就系唔想见到呢一啲嘢，你今日将呢垃圾带嚟咁样样，就包括共产主义啦，例如吓咁样样。咁所以即系你起码咧喺西方国家咧，就一定会有一班人咧就系捍卫呢一个嘅回忆嘅咁样样。咁所以就同香港嘅情况咧就啱啱调转啦咁样样。因为点解咧？因为西方国家嘅你就系老一辈嘅人曾经为民主同埋自由拼死，所以佢哋系最。注重同埋最要保护民主自由嘅、 啊， 反而新一辈咧，年轻嗰啲咧，即系佢哋觉得理所当然啊嘛，佢哋觉得，诶唔紧要，放更加多移民入嚟，就算佢哋唔相信民主自由，佢都冇所谓噶，因为我哋大同大爱啊嘛。咁、但系老一辈就话黐线噶，你知唔知道放紧啲咩人入嚟啊？ 吓 咁样样，我知唔知道你曾经同佢打过仗噶？你有冇见过佢哋啊？你知唔知佢系咩人啊？即系咁样样，又或者嘅系即系即系基督教传统嘅咁样即系啲左交就话，最憎基督教啊咁样即系我讲喺西方国家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上一辈嘅就知道呢一个即系基督教对整个国家嘅民族啊同埋文化系有几重要嘅咁样样，咁所以反而新一辈咧就系忘记咗。 曾經的嘢咁樣咁但係相反地，香港就會咁就會點樣呢，就係老一輩呢都冇打過仗，都唔知道呢一樣嘢係咩，根本唔知道咩係民主咩自由，亦都冇犧牲過。咁、所以呢反而老一輩就係第一班呢，可能係會為咗蛇齋餅種而犧牲任何自由嘅機會嘅。咁、但係年輕一輩呢就話冇搞錯，你黐線呀咁樣，你知唔知民主自由幾重要，因為佢哋見過世面，知道西方國家有啲乜嘢嘛咁樣。所以就啱啱同西方國家調轉啦、你試下用蛇齋餅種 offer 俾澳洲啲老人家，你睇下佢会唔会即刻揾拐杖要劈你啦，系咪吓咁样样？所以个情况就 完全 非常唔同啦，咁样样。而每一个国家咧，都系因为曾经打过嘅仗咧，都系有自己嘅国家嘅性格嘅咁样样。例如嘅，即系点解美国现今吓可以巴巴闭闭？即系人哋会话吓，人哋会话横行霸道啦。咁我唔用呢一啲字眼啦。咁但系即系起码都一定巴闭噶啦，咁样样吓，一定系即系对于自己非常自豪咁样样啦。咁点解有呢一个身份呢？最主要都系因为打仗，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胜仗咁样样，即系基本上即系整个自由世界系俾美国保护咗嘅咁样。咁另外嘅就系喺美国嘅独立战争嗰阵时候打败英国佬，呢一个都系令到佢哋觉得好巴闭，因为哇英国以前大哥大嚟噶嘛，系咪？哇我打败咗佢哋，我几犀利啊！咁所以即系美国都系因为咁样嘅战争咧，系有影响到佢哋即系现今嘅身份 吓， 同埋佢哋自己点样睇自己嘅一个嘅身份啦，咁样样吓。咁英国都系嘅，即系英国虽然系战胜仗即系。叫戰勝國咁樣，咁但係佢就冇美國咁巴閉啦，咁所以即係就變咗 number two 咯，咁所以就嚇。咁另外亦都係有一啲失敗者嘅，例如日本啦咁樣，又或者係德國啦咁樣，咁呢一個都有影響佢嘅身份嘅。咁所以你就見到呢兩個國家咧，佢哋咧就非常努力轉型，即係做好多嘢嚟到渴望人哋睇唔到佢曾經做過嘅嘢嘅。咁但係人哋攞翻以前嗰啲嘢出嚟講嘅，人哋唔好講啦，唔好講啦嚇，又或者當冇事發生咁樣。好，我哋今日讀歷史，今日咧我就讀1900至1935咁样样，好，咁下个星期咧就1950到到而家啦，咁样样，中间发生啲咩事啊？唔好讲啦。 同埋德国人佢话唔可以攞希特拉嗰个姓嚟改用嗰个姓噶嘛？ 应该唔可以用个 first name 个姓，如果你个姓系咁样，你即系除非逼人改姓啫，系咪咁样样？即系总之佢系想忘记呢一段历史，佢唔想人哋再讲咁样样吓。另外嘅咁通常咧失败者系点样咧？失败者咧通常系。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就唔想人哋睇到，唔想提咁樣嘢，因為佢哋係即係因為呢一件事唔好嘅咁樣嚇。咁但係另外一個失敗者咧，就係以色列啦，即係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咧，即係當時係俾希特拉咁樣對待，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國恥嚟嘅，即係你成班人好似動物咁樣俾人捉咗咁樣對待喎，大佬，即係你唔會因為呢一件事而驕傲啊嘛，咁樣。咁但係點解猶太人可以不停再攞呢一件事出嚟講咧？咁樣咁第一咧，即係首先咧，事實上係得到一啲嘅籌碼嘅。咁例如即係點解當時以色列可以建國咧？就係因為哇，你班友咁慘咁樣，即係慘到咁樣，冇办法啦，唔中意你都好俾个国家你啦，咁样画啲嘢俾你算啦，咁样。但系另外系咩咧？就系以色列嘅故事唔系净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色列嘅故事系一个反败为胜嘅故事。嗱，你反败为胜先犀利啊嘛，系咪？咁所以即系你睇任何电影都系噶，即系就算有一个人有几叻都好，佢一定系要喺打最劲嗰场嘅赛事之前要输得好惨，咁跟住之后就再 train 过，咁同埋即系再俾好多人激励啊、鼓励咁样，最后咧就最后系胜利嘅，即系呢个就叫反败为胜。反败为胜咧系。最好的故事嚟嘅咁样样，以色列咧就系反败为胜啦，因为即系其实就算佢建国啊咁样，其实冇人系睇好佢哋，个都觉得佢哋系会死嘅咁样样。咁而当时即系阿拉伯联盟亦都系成班几廿个国家，成廿个国家咧就围攻佢，就话我要推你以色列落海咁样样，唔会再有犹太人住喺呢度咁样样。咁但系最后喺六日战争咧。又是这一句啦，反败为胜，最后再攞多啲地添。咁所以佢今日咪巴闭囉。咁所以佢哋今日就可以讲啦，唉，我哋当时几惨啊咁样，但我哋几惨都好，你睇下我哋今日嘅成就。哇，就係咁啦。咁所以你睇下几巴闭。所以佢哋即係虽然当时喺即係佢哋係一个 loser， 即係喺呢个战争里面係一个 loser， 德国又係，日本又係，但係反而就係因为佢哋打输咗咁样，咁所以呢就令到佢哋要转型变成 更加好，要將呢一個歷史係要即係淡化咁樣，所以要比其他人要做得更好咁樣。而 winner 嘅好似英國啊同埋美國咁樣唔使，我哋已經係 winner 啦咁樣係咪？ 理所當然 嘅。冇錯啦，就係咁啦。嗱，其中一個戰勝國係咩呢？就係中國。嗱，中國都係戰勝國嚟噶咁樣。咁但係一个战胜国应该是对当年的、打仗是自豪的嘛，是不 是？ 是啊。樣自豪是怎样呢？是很喜欢拿出来讲。那中国喜不喜欢拿第二次世界大战出来讲呢？喜欢这样。那但是有没有因此而自豪呢？ 没有、 啊。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就算中国是一个战胜国，中国始终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都是一个 loser。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就用一个叮当的比喻，大雄就被纪安打，打到很惨，打到伤了，跟着之后呢、叮当就跑出来用他的空气迫击炮就砰，跟着之后呢 就射到纪安就飞了不知去哪里，跟着之后纪安就跑走了。叮当就是美国的原，跟着那个迫击炮就是原子弹，纪安就是日本，大雄就是中国。那大雄可不可以大大声声走出来说自己几巴闭？他可不可以有一个战胜国的或者一个胜利者的一个的身份呢？ 又不得。 就不得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 loser。佢喺佢佢系佢点解可以做战胜国啊？ 佢系俾其他人， 佢系俾叮当帮啫嘛。其实系咪嗱？咁好啦，咁当你系身为一个失败者嘅，好似大雄咁样，你俾纪安打嘅、，OK 嗱 ，OK 你已经有叮当帮你噶啦 ，OK 咁你已经赢咗啦 ，OK 咁你下一步应该系点咧？大雄咧？他平时做什么？他就是成日自怜，话自己好惨，好惨啊！成日俾人虾，好惨啊！成日话自己惨，成日话自己曾经怎样被人虾，啊，点样被人欺负咁样。咁其实咁，但系其实叮当成日想大雄做嘅系咩？即系当然，即系美国同埋中国嘅关系就唔系叮当同埋大雄咁 friend 嘅关系啦。咁但系呢一个系个比喻嚟啫。咁但系其实大雄佢自己应该系点样做呢？ 应该发愤图强， 发愤图强同埋自己反省。咁样咁但係 instead 呢吓呢一个大雄嘅啫，好惨啊，我成日俾人 日日都放学跑要返嚟。 係 呀，叮当好惨，又俾几个。 係啦，即係成日就喺度胜利自己惨。咁中国 exactly 咪做緊呢样嘢囉，成日话日本仔当年点样虾我哋呀咁样。但佢又唔反省喎。你有冇反省过你自己咁鬼大个国家，你点样可以俾即係丁屎鼻屎咁大粒嘅日本咁样可以打到你咁样。喂大佬。你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自己这么大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啊？你是不是民族有问题啊？你是不是 DNA 有问题啊？你是不是即是你那些 代人处事啊、又或者是你 不团结啊，没有民族的心啊， 不团结啊，还有真是民族的怯懦啊，是不是应该因为这几件事而真是问一下自己一些问题呢、即是你被人虾到的其实即係蝦人嗰、那個，即係當然唔係幾好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俾人蝦嘅，點解人哋要蝦你啊？又或者係你點解咁大個國家有咁多人可以俾人蝦到啊？咁樣啊，唔單止係咁樣，即係你就算係嚇，你就算係即係當年俾人蝦啦 ，OK？ 咁但係你今日你。即系超英赶美啊！你话你系全世界 GDP 排第二嘅，系世界嘅强国嚟嘅吓。中国诶，对于呢一个世界嘅影响啊，系越嚟越大嘅吓。呢个世界冇咗中国唔得嘅。你而家咁巴闭，就相等于系咩咧？就相等于大雄嘅真系发愤图强吓。而家就冇木撑咁叻咁样样，咁但系考试都攞九十分嘅咁样样。咁既然系咁。即系当你系叻咗啦，吓你已经系咁叻啦，你仲应唔应该不停咧就话，我虽然攞到九十分啦，但系两年前咧，纪安成日打我啊， 仲系维持住弱者呢个状态， 仲应唔应该咁咧？ 嗯， 应唔应该咁咧？咁所以咧，即系一间下一节翻翻嚟咧，就会讲翻个故事啦，就系讲下呢一个失败者同埋胜利者要点样。反應嘅咁樣嚇，咁同埋亦都係分享翻一啲即係關於呢一個澳紐兵團日嘅即係當時嘅即係點解當時佢對澳洲咁大影響咧咁樣。好，我哋翻嚟再講。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坚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翻返嚟第二節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你要做一個嘅勝利者咧，就必須係有勝利者嘅風範。如果你係不停係講翻以前人哋點樣蝦你啊 ，nobody will take you seriously，、嗯、個個都會當翻你係一個 loser。即係如果你係成日使用即係人哋嘅憐憫啊，人哋要可憐我哋啊咁樣樣，呢啲只係弱者。嘅人先会做嘅，因为你咁样做系希望得到人哋嘅怜悯，但 系 要得到 你就唔系弱者啦，即系如果你咁样做好反感噶嘛， 系咯？你要得到，即系你冇理由要得到人嘅怜悯噶嘛，即系你一个乞衣喺街边嘅，我好惨，我俾钱你啦，咁你咪会怜悯佢咯。咁、嗯、但系。但系你冇理由，当你系全世界最有钱嘅乜嘢，好惨 你 知唔知？其实我有钱系好惨噶，因为冇人肯同我做 friend， 你唔会咁噶嘛，大佬。所以 winner 有 winner 做嘅 ，loser 有 loser 做嘅。一个 winner 咧系切记唔好做一个 loser 会做嘅嘢，因为你咁样咧反而系会俾人唾骂嘅啫。咁样样，即系你本身如果系巴闭嘅人，你闹你都应该嘅。咁你亦都系唔应该咁在乎，因为你已经系 winner 啦嘛。系咯，咁样样，即系呢啲咪叫即系 winner 嘅风范咯，咁样样，咁即系中国有冇咧？同埋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一个就 俾大家决定， 就好明显噶啦，咁样样。嗯，嗱，咁历史嚟讲咧，就系、是、尤其是战争历史啦，就系、是、第一个国家嘅身份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嗱，咁今年咧就系嘅四月二十五号咧，就系呢一个 Anzac Day 奥纽军团日嘅一百年嘅纪念日嚟嘅。咁、嗯、正正喺一百年前咧。澳洲咧只不过系立国咗13年嘅啫，咁所以其实当时澳洲人咧系啊都冇一个 national identity 嘅、嗯，即系冇佢自己嘅国民身份嘅。佢、嗯、话、哦、我 passport 写住澳洲人，咁但系其实我系英国人嚟嘅咁样，或者我系爱尔兰人嚟嘅，佢、嗯、会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当澳洲当年系建国咗13年之后，全民皆兵吓，大家为咗呢一个即系捍卫民主自由同埋西方价值嘅呢一个战争而大家。協力努力嘅咁樣，咁、 嗯、 就開始咧建立咗咧呢一個嘅國家嘅身份啦，同埋尤其是即係喺戰場打仗嗰班咧，都係建立咗咧我哋叫做即係喺戰場裏邊嘅兄弟情啦，咁一定會有噶啦。咁、嗯嗯、但係澳洲就有一個特別嘅字眼嘅，就是、叫 mateship 咁樣樣啦，即係呢一個就係澳洲嘅兄弟情。咁所以點解澳洲咧成日有句佢都係 mate， 佢都係 mate 咁樣樣，其實嗰個字唔係 mate， 係 mate 咁樣樣，就係從 mateship 呢一個字嚟嘅咁樣樣。系啦，咁嗰阵时候发生啲咩事咧？澳洲咧就系要喺呢一个土耳其嘅其中一个嘅沙滩咧，就系要登陆啦，咁样吓。咁但系咧就因为嗰日吹大风啊，咁跟住之后就落错地方啦。咁你知通常即系如果要登陆，即系最好喺平地登陆啊嘛，即系你最好系喺一个沙滩停低，咁然之后可以即刻入去树林啊，咁样啊嘛。咁但系如果你嗰个沙滩咧上面全部系高山啊，咁啊大镬啦，系咪？因为即系土耳其军咪喺上面可以射枪落嚟咯，你喺下边射上去系更加难噶嘛。咁所以咧当时 exactly 咧就系呢一个情况啦。咁所以咧即系澳洲咧系当时咧系伤亡惨重嘅，本身咧应该系一个好简单好快嘅战役咧，就拖拉咗成八个月咁样样，死咗成8000人，咁跟住最后咧就系无效而退出嘅咁样样。咁、啊、所以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失败嘅战役啦。咁但系就系度过呢一个嘅挑战咧，令到澳洲人咧系同埋纽西兰人咧系团结啦。咁同埋都系好在乎呢一件事，因为当中嘅故事咧系有好多英雄的故事，即包括的、即当时的军官没有现在那么厉害，即见到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有 有、啊、所以当时有很多情况、即他说一定要攻击，但他知道一攻击就立刻全部会死了， Are you sure？ 他说不行，要照攻击，然后人们知道跑出去死，然后之后个个即祈祷，然后还有围埋一起、即围埋一起，然后大家最后的劝勉，然后之后就爬梯，然后就跑出去，跑得几远得几远，然后之后就并棒全部死了，连续发生几次样、嗯、然后之后即军官知道先、哦、原来会死人，我不要搞咁、啊、另外嘅都系有一个叫做 Samson 啦，呢个亦都好出名啦。佢就系拖住只驴仔咧，就系去呢一个叫 No Man's Land 咧，即系通常打仗会掘嗰啲地洞啊嘛，吓、啊、两个地洞之间最危险嘅中间嗰个位咧，佢就去嗰度咧就系、是、救一啲伤咗嘅军人，咁跟住之后就带翻佢落去啊，咁样咁佢即系亦都系一个好出名嘅故事啦。咁、所以喺呢一个 Anzac Day 咯，我哋会谂起吓、啊、当年好多嘅英雄嘅故事啦，同埋即系为国牺牲嘅呢一个嘅态度嘅咁样，嗯。咁但系即系 每一次嚟到呢一啲嘅日子咧，吓咁亦都系令到澳洲人啦，爱国嘅澳洲人啦，就会有呢一个嘅爱国嘅情绪嘅咁样样，同埋都系会一个对国家骄傲嘅情绪嘅，即系 national pride 啦咁样样。咁但系我哋真系知道，无论喺香港都好，或者系澳洲啊、西方国家任何地方都好咧，左交咧就系最憎爱国啊，同埋国家嘅骄傲嘅咁样样，即系佢哋系好憎呢一样嘢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咧就会觉得呢样嘢咧系右翼嘅吓，咁同埋佢哋觉得咧呢样嘢咧系冒犯人嘅咁样样， 好保守 系啦。咁佢哋会点样样咧？佢哋会用一啲移民啦，即系非白人嘅人啦，即系例如我哋啦，少数民族啦，用嚟过桥嘅咁样样。因为其实呢样嘢系本身佢哋唔中意啫嘛，系咪吓？佢哋系好唔中意呢样嘢。咁但系如果佢哋走出嚟话我唔中意呢样嘢，即系鬼啊鬼听你讲啦，你收皮啦，系咪咁样样？咁但系如果佢话唔系，你咁样系冒犯少数民族，咁啲人咧就可能哦系咩冒犯佢哋咩？哦又唔系几好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呢一啲左交咧就系使用华人咧嚟到过桥嚟到达到佢哋反。即系国家民族嘅观念嘅一啲嘅目的嘅咁样样。咁、那个陷阱系点嘅咧？咁样样。佢就話嗱，即係我哋咧，身為澳洲人咧，我哋唔應該慶祝或者唔應該悼念呢一個澳紐軍團日嘅咁樣樣，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哋係排斥外族人嘅，排斥非白人嘅，係白人主義嘅，甚至咧女權分子都係屬於左派咧，就因為打仗係男人嘅事嚟嘅啊，咁呢一啲咧係反對 feminism 嘅嚇，即係反對女權嘅咁樣樣，咁佢哋就有即係就借用呢一啲嘅組別咧，就係嚟到嚇，即係嚟到 咁都諗到嘅， 嚟到反对呢一个 nationalism 呢一样嘢嘅咁样样，吓呢一啲就系左交所做嘅嘢啦。咁但系我哋即系应该点样反应咧？咁首先第一个 step 咧，我哋就系要从即系本地嘅正常嘅西方人嘅角度嚟到谂呢一件事啦。咁样嗱，咁你如果系即系我哋英文叫 be in their shoes 啦，即系好似着住佢嘅鞋吓，就系即系从佢哋嘅角度嚟谂咁样样。呢一班人佢系点咧？嗱，呢啲西方白人咧，佢哋系欢迎我哋华人嚟呢一个国家。虽然我哋喺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里边咧，系一个 loser， 我哋系救咗你嘅，但系你哋班友咧唔醒水，自己唔醒目，你哋咧即系有毛泽东仲成班喺度追捧佢，咁跟住之后有文化大革命，你今日先搞到今日咁惨，呢啲全部都系你自己造成嘅，但系唔紧要。吓唔紧要，我哋大同大爱，我哋接受你哋，我哋欢迎你嚟呢个国家咁样。OK， 好啦。咁你欢迎你嚟呢一个国家嗰阵时候，咁你系享有即系澳洲人啦，或者西方国家唔同嘅地方啦，嘅西人所拥有嘅权利啦，同埋所有嘅好处，呢啲嘅好处系点样嚟嘅咧？就系因为当年吓呢一啲军人咧为你捐躯吓嚟到，先至可以令到你有嘅有呢样嘢咁样样。咁但系每一次真系有呢啲澳纽军团日啊，又或者系悼念仪式啊咁样样，你又唔参与嘅。OK， 咁系咪有问题咧？ 佢唔参与都算啦，仲要叫人唔好去参与嘛？ 系呢个系嘅。咁但系其实最主要呢个系左交做。咁但系我哋要从即系呢一个西方国家人要谂呢一样嘢，即系当啲左交走出嚟话嗱，我而家代表中国人，中国人会唔中意呢样嘢？因为咧你咁样 exclude 咗佢哋嘅。虽然你中国人可能自己冇出声啊，但系人哋鬼佬会点样睇你啊？ 系 你见唔见到？所以点解呢一个系一个陷阱咧？其实即系你以为佢哋系帮紧你，其实佢哋系害紧你啊！其实佢哋害害紧你嘅。如果我哋系用即系香港嘅情况嚟到做一个例子啦，咁样样嗱，点解香港人而家咁多系对大陆人反感咧？其实大部分嘅情况咧，未必系因为大陆人造成嘅。吓，其实大部分嘅情况系香港人造成嘅。我解释点解啦，即系你当如果香港唔系有咁多自由行嘅，可能而家自由行嘅20%嘅，即系佢唔会令到成街挤拥嘅咁样样。咁香港人唔会对大陆人咁反感嘅。咁同埋树大有枯枝，系咪？咁即系其实即系事实上系有好多大陆人喺街上面屙屎。咁但系如果大陆人系少咗5倍嘅咁样样，咁你喺街上屙屎嘅人都少5倍啦，咁人都唔会对于呢一件事系咁着紧啊嘛，即系唔会 pay attention to 呢一件事啊嘛，系咪？咁点解香港有咁多自由行落咗嚟香港咧？系边个嘅政策造成呢一样嘢嘅咧，咪香港人自己嘅政策咯。咁同埋亦都系有好多香港人就为呢一啲人讲好说话，咁样样就系话，我哋要文化包容啊，要包容佢哋啊，佢哋唔识嘅，咁所以就唔应该咁样样。咁当一啲香港人咁样讲嘅时候，你就会仇视晒所有大陆人啦。 咁所以你见唔见到当香港人佢哋可能系做呢一啲嘅政策嘅，好我哋放宽啦，多啲大陆人落嚟啦，反而令到香港人更加反感。如果你系有香港人走出嚟话，我哋要宽容佢哋啊，因为咧佢哋嘅习惯系咁嘅，反而你对佢哋，即系反而你对大陆人嘅观念就更加差。所以你见唔见呢件事其实 系 香港人所造成嘅？咁喺澳洲嘅情况就都系一样啦，咁样样。当我哋华人嘅，冇错，我哋可能系唔系太过着紧呢啲澳纽军团日啊，咁都可以理解，因为呢个唔系我哋嘅历史，即系嘅一部分啊嘛，系咪？咁但系当有一啲嘅左交走出嚟就话，我而家代表中国人话俾白人鬼佬听。中国人呢是觉得这个澳纽军团日呢是冒犯他们的，你们不应该搞到这么大。那人家在街上见到我们中国人会怎么想啊？但是不是我们讲的，你明白吗？ 我有个代言人。 是啦，即是他其实讲这些说话他不是帮你，他是用你们过桥。但是即中国人呢其实戆居，哎呀、哦、这些人帮我们、冒犯就不是的，但是起码他是出于好意嘛、但是如果你在中国新年里面多些分定给我们就好了样、但是白人见到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不单止我们现在这样欢迎你、但是你来到不参与我们 Anzac Day 的都不要紧、你还要要求我们政府给这么多钱来搞这个 Chinese New Year、咁样点讲得通啊？所以喺澳洲搞 Chinese New Year 冇问题啊，但系即系你要人哋即系鬼佬即系参与你一啲活动啊，即系大家即系享受多元文化都冇问题嘅。咁、但系你都要参加人哋嗰啲活动啊嘛，系咪？咁所以我哋身为华人嗰、那个嗰、个反应应该系点咧？我哋应该要叫呢啲左交收皮咯，我哋应该系大大声声，即系唔系真系去到即系威哇鬼叫嗰啲大大声声。咁但我哋系要好明显话我哋系华人，但系我哋系热爱呢个国家，所以参与呢一啲嘅活动。冇错啦，就系、咁。所以我哋要更加大声咁样参与。当然一啲左交讲紧啲即系所谓嘅代表你嘅说话嘅时候，你就要写文章同埋出声，话你呢啲系 bullshit 嚟嘅，咁跟住叫其他人你唔好听呢啲人讲啊。其实我哋好爱国噶，咁样人哋咪对你另眼相看咯。咁同时地，即系其实喺中国都是这样样的，即是你见啲人喺街上屙屎啊咁样、其实好多大陆人见到都一样咁厌恶的。咁但是你是需要一啲嘅大陆人大大声声即是有民望嘅咁样走出嚟自己话俾呢一啲嘅即是犯错嘅大陆人听，话你咁样做呢是唔好嘅，你要尊重其他人文化。咁人哋咪会对大陆人有一个好啲嘅印象囉、就係咁样囉。另外即係好似圣诞节嗰啲都系㗎咁样，即係啲左教佢又系因为好憎基督教咁样。咁所以呢佢就会呢希望呢基督教呢可以喺呢一个社会上面消失。咁、所以佢哋呢就系会用多元文化同埋其他嘅宗教嚟过桥。咁跟住即係佢就会话呢，嗱你睇下澳洲咁多佛教徒咁、样你其实呢系排斥紧佢哋喎，所以我哋唔应该有圣诞节㗎，即係佢哋会咁样。咁但係你有冇见到啲佛教徒走出嚟揸住牌话我哋反对圣诞节呢？ 从来 根本就冇啲咁嘢。咁但係就係呢啲左交呢就係借用呢一啲少数呢嚟到得到佢哋自己嘅目的，係用緊你嚟过桥啊。咁所以你唔好以为呢即係佢哋帮緊你呀，支持多元文化係好巴闭呀，係好好呀咁样。就是咁啦。嗱咁今日呢我就亦都係想分享一下呢一个 winner 同埋 loser 嘅故事。因为其实呢一个故事呢我係好鍾意嘅咁样。咁呢个故事呢就係关乎呢一位女士啦，佢係一个护士嚟嘅，佢就叫做呢 Vivian Bullwinkle 啊咁样。咁佢係我喺战争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呢嘅最喜欢嘅一个嘅英雄人物嚟嘅咁样。咁但係佢就唔係真係揸枪打仗喎，咁佢只不过係一个嘅护士嚟啫咁样。咁你都係见到呢即係佢即係佢自己犧牲啦，同埋对其他人嘅爱护啊咁样嘅。咁当时呢即係澳洲有好多嘅军队啦咁样，咁同埋亦都係护士啦，就係、去咗新加坡嘅咁样。咁但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呢、一个即係新加坡係沦陷啦咁样。咁当时呢就要撤退嘅。咁撤退嘅时候呢一、个Vivian Bullwinkle 咧就係上最后嗰只船嘅，咁你见到佢唔系上第一只啦，上最后嗰只，即系都由此可以见到佢系即系要其他人行先嘅咁样， 要保护其他人。 系啦，咁跟住咧，即系只船系驶紧翻屋企嗰阵时候咧，就有日本嘅战机咧就系见到呢只船喎，咁样。咁呢只船咧系好明显嘅，写住超级大个十字喺度嘅咁样。咁但系唔知即系日本人系咪以为好似即系好似睇卡通片咧，即系有个交叉十字就要炸咁样，就为炸呢个位，佢系咪误会啊？咁样样啦，咁跟住就炸咗呢只船咁样。咁跟住咧就 即系佢就要即系上呢个救生艇咁，然之后就离开啦咁样样。咁嗱呢一只船里边咧就两只救生艇嘅，咁佢就喺第二只救生艇嗰度离开噶啦咁样样。嗱咁一只船咧就去咗其中一个岛嗰度，咁跟住即系喺呢个岛之后就俾日本仔捉咗，咁要俘虏啦。咁跟住之后即系Vivian 上咗嗰只船咧就去咗另一个岛嗰度。咁、但系今次去咗另一个岛嗰度咧，啲日本军咧就冇俘虏佢哋啦，佢哋就点样咧？佢哋咧就喺呢一个沙滩嗰度咧就绑起晒佢哋，就逐个逐个处决咁样样。佢直情系用扫射嘅方法嚟到处决佢哋添。咁、呢个 Vivian 咧，佢就咧幸好系生存嘅咁样样吓、因为射唔中射唔中要害咁样样。咁所以佢就即係喺呢个沙滩嗰度扮死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呢就趌下就匿埋咗喺呢个森林。咁喺呢个森林里面呢即係佢遇到一个嘅即係美国嘅军人嘅咁样。咁呢个军人亦都系受咗伤，咁跟住之后佢就 照顾佢 啦咁样。咁但係嗰个军人最后都死咗嘅咁样。咁之后呢佢亦都系俾日本人捉咗咁样。咁跟住之后呢嗰次呢佢就俾人捉咗，咁跟住之后就同之前第一个 group 嗰啲嘅护士就会合咗嘅。咁样样，咁佢当然即系呢个故事，即系话即系人哋乱枪扫射呢个故事就唔可以讲出去啦，咁样样，因为讲出去咧，即系俾人哋知道呢一件事咧，人哋一定会杀咗佢噶嘛，系咪吓？咁所以就唔讲得呢件事嘅。咁但系佢当时咧就喺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吓日本嘅集中营嗰度咧，就系困咗三年啦，咁样样。咁其实即系喺日本嘅集中营咧，系全世界最差嘅咁样吓，因为即系我哋喺澳洲嘅战争博物馆里边咧，即系都有睇到德国同埋日本嘅集中营嘅分别系咩啦咁样样。咁其实德国咧系 OK 嘅，其实唔太差嘅，即系同日本比，其实即系算得系酒店，即 系待遇上面比较好。 你甚至啊，即系你如果系困咗喺德国嗰啲咧，你夜晚可以玩 pair 牌啊、chess 啊、monopoly 啊咁样样，即系大富翁啊咁样。 提供俾你啦， 唔系佢提供，即系啲人要自己做嘅咁样。 但系佢亦都唔会见到。 喂，但你好得闲同埋有时间啊嘛，咁样样。日本人唔系啊嘛，即系要你整铁路啊嘛，即系整到你死为止咁样样啊嘛。 屈手如 柴嗰个都系啦。咁同埋咧，即系佢喺呢一度嗰三年咧，即系佢冇话好惨啊，我俾日本仔虾。佢喺嗰段时间咧，其实系一路即系敬业效业，一路做翻佢自己呢一个护士嘅本分，就系、是、一路系医治人嘅吓、一路医治人，甚至即系自己有啲食物都俾人啊咁样样。佢系一个非常牺牲自己一个 selfless 嘅一个嘅护士咁样样，即系佢 无私 吓，非常无私嘅咁样样吓。咁佢即系最后日本都即系投降啦，咁所以即系都放晒啦咁样样。嗱呢一个 Vivian 咧，佢系放咗出嚟之后咧。是一路有做护士的吓，佢基本上是做护士做到死为止咁样样咯，即系所以你见到佢系对佢自己嘅工作系几热爱啊咁样样，嗱咁你见到即系呢一个护士咧，其实佢好惨噶，即系佢俾人话又用枪射，咁跟住之后咧又俾人俘虏咗三年啊咁样样，咁其实佢喺日本人的待遇里面也是很差的。那他那个反应是怎样的呢、即到时间这么长也有一个电视台就访问他，就是关于他的故事。那他的故事很感人的。那他被问到了，喂，当时日本人对你这样你有什么说话跟他们说？ 即有没有恨他们啊？有没有觉得即现在想回头即系点解要咁样捉咗佢啊？ 系啦，咁样样，跟住日本仔同你打我头惨啊！咁样，咁佢系点样咧？佢咧就话我宽恕佢、 哦， 我哋宽恕日本人。喂，咁我听到呢一个故事嗰阵时候咧， 口嘅呢两个字 吓、我听到呢个故事嗰阵时候咧，我系好 shock 啊！咁点解咧？因为我即系我身为华人长大，即系由细到大啊，就系听吓，即系日本人点样吓中国人啊，我哋好惨啊！嗰阵时候，三年零八个月啊，香港咁，同埋即系南京大屠杀啊，咁样样，甚至即系我见喺 YouTube 大陆而家又出咗套剧啊嘛，即系话一啲好时髦嘅、好时髦嘅中国军队啊，哇！嗰阵时候佢哋好犀利，揸住一粒子弹啊，咁跟住射一个炸弹可以炸晒成架日本飞机啊嘛，好犀利啊嘛，咁样样，咁所以即系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谂，日本人系虾，我哋系好衰嘅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当我哋系谂日本人点样对我哋，我哋即系第一个嘅反应就系、是，好衰嘅，日本人好衰啊， 要报仇， 就要咁样样。你见到嘅情况就系点咧？ 即係呢一個嘅仇恨咧，其實係係上一代嘅再上一代啫嘛，對我哋嚟講係嚇。其實真係影響嘅人數其實就唔係話咁多嘅，因為文化大革命之後嗰個影響就更加大啦。咁、但係你見到即係我哋對上三代係有一小班人就係俾呢一件事影響，咁跟住佢係將呢一個嘅仇恨帶到之後嗰代，之後嗰代再多啲人噶啦嘛，係咪？咁跟住。咁跟住之后咧，再下一代到我哋呢一代咧，就再多啲。咁、你谂下呢、一个嘅仇恨系一个好似三角形咁嘅，即系上边嗰、那个即系尖嗰个位就系佢，即系就系真系有受屈辱嗰代啦。咁跟住第二代嘅又孭起呢个仇恨，第三代又孭起呢一个仇恨。 每一代可能加落去嗰个资料 就更加多添吓。咁唔单止加落去嘅资料啦，即系你睇而家啲电视啊，好多系作落去嘅资料添啊，甚至系 电视你教科书嗰啲都系啦。 系啦，咁你见到嘅情况系咁，你睇下呢一个嘅仇恨。同埋呢一個死結係有幾大，但係呢一個 Vivian Bullwinkle 佢自己一個喺第一代裏面咧就已經係寬恕咗，所以你諗下佢第二代、第三代會唔會話我阿媽當時俾日本仔蝦，即係會唔會咁咧？就唔會。咁所以佢哋最後出嚟嗰陣時候咧，佢嗰個情況就係正常好多。咁所以我頭先都講咧，其實戰爭係會有影響你嗰個行為嘅。咁當即係咁，所以嗱，如果佢話當年好慘啊！佢如果咁样讲嘅，佢咪永远将自己系纳入为一个 loser 咯。 嗯， 咁所以点解中国人嘅，即系佢唔可以抬起头，觉得自己我哋当年啊打仗几巴闭啊，好似美国人咁样样咧，就系、是、因为佢哋仍然系 trap 咗喺呢一个 loser 个情况里边啊。做 loser 有好处，因为咧你可以攞着数咁样样。例如希腊嘅咁样样，而家希腊嘅佢冇钱还，咁然之后发穷恶，咁跟住之后咧德国咧不停借钱俾佢，泵水俾佢，咁然之后德国话：喂，你班友，你不停问我攞钱，你都要还钱呀、大佬。咁跟住之后佢，你记唔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嗰阵时候，你做几多恶行啊？你仲争我钱添啊？哇，发穷恶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当你如果系即系做一个 loser 嗰阵时候，你咪会发恶咯。 嗯。 但系如果你系一个有身份嘅人嘅，你系唔可以讲呢一啲嘅说话噶嘛？你谂下美国啊、英国会唔会讲啲咁样嘅说话？ 哇，梗唔会啦，仲有面嘅。 系啦，咁但系点解中国仍然今日可以讲呢个说话咧？就系、因为你仍然系当自己系一个 loser 咯。 佢系当啫。 系啊。咁但係其實自己已經係即係 GDP 排第二啊，同埋係全世界最巴閉嘅國家咯，咁樣。咁但係你有冇真係覺得自己係最叻呢？你有冇真係覺得自己最巴閉呢？其實係冇嘅咯。其實中國人仍然係有一個嘅 可能係表面咯，表面覺得 嘅民族嘅自卑啊，仲係因為呢樣嘢自卑。咁而其中一個好大嘅理由就係因為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啊咁樣，你仍然係不停喺度講緊。自己怎样惨、啊、其实你以为呢每一次即安倍晋三去靖国神社那里参拜的时候你几吉吉、你以为你是 control 日本你以为自己很巴闭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你每一次做这一件事的时候你就是 再 relive 即是 再被屈辱多一次、你是选择自己再被屈辱、 就好似自己掀高条裙被人望穿个底牌。 所以这个就是即系无论是人都好啦，或者是一个国家都好啦，那个宽恕同埋大量嗰个重要性吓、即系如果你是身为中国嘅咁样，如果你唔是被冒犯而是嘲笑日本人嘅，即系我讲对于即系靖国神社呢一件事、如果中国人佢嗰个反应咩？安倍晋三，你去靖国神社，你知唔知道我咁样几伤害？点样要念嘢？即系你咁样扮晒嘢，其实系话，你试下你入去啊，你试下你入去啊，我咁样就可以控制到你啦。你系咁样谂、但系其实你系一个 loser 嚟嘅、但系另一个反应就系点咧？就系、日本人去靖国神社嗰阵时候，咁跟住你就去，你仲去靖国神社？哎呀，你去呢样嘢咧，我都戥你可怜啦。点解啊？因为当时有两个原子弹啊嘛。哦，你真系可怜咯、你应该咁样啊嘛。如果你系一个即系如果你系一个胜利者吓、甚至如果你是一个胜利者咧，你话、其实我唔mind你去嘅咁样样，因为我知道靖国神社咧唔系净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即系杀害中国人嘅人嚟 嘅，大国嘅风范 吓都有其他人嘅，咁所以我理解你啦咁样样，咁你咪似翻一个强国咯，你咁样咪似翻一个大国咯，咁、但系你而家每次即系日本去靖国神社，你都要喊啊咁样样吓，咁你又拍啲电影讲到即系人哋系对你几惨咁，然之后人哋对你几衰咁，跟住之后又将啲故事夸张。 張化咁樣樣，咁成何體統？ 同埋你咁樣，你唔會得到別人嘅同情，只會等即係點啊？人哋覺得你更加煩，咁你 我點會同情你啊？你 GDP 全世界排第二啊嘛，你世界強國啊嘛，你咁巴閉啊嘛，日本都要睇你頭啊嘛，但係你而家有亞投行啊嘛，你即係你中國咁巴閉。啊、你中国咁巴闭，点会有人可怜你啊？你仲要自己喺度即系扮一个受害者咁样样，咁收皮啦，唔该。即系你觉得一个领袖点样先至会得到人尊重呢？就系咁啦。好啦，咁我哋节目都差唔多啦。咁最后咧就送呢一首歌俾大家啦。咁呢首歌咧，其实咧就系本节目嘅主题曲嚟嘅，咁样样。咁佢咧系一首好有意思嘅歌曲，咁样样。咁佢就系叫做 I vow to thee my country 啊，咁样样。咁佢就系、是、中文就系叫做祖国我向你立誓咁样样。咁所以大家如果唔知道即系点解我节目有呢一首歌咧，啊原因咧就系咁样样嘅。咁呢一首咧就系、是、英国嘅爱国歌，咁就系喺1921年咧就系、是、写嘅。咁 Cecil Spring 咧之后就其实再改过呢一首嘅歌词嘅，即系本身系另一个歌词。咁其实呢首歌咧就系、是、圣诗加爱国歌嘅咁样样。即系佢成首歌嗰个意义就系咩咧？就系话我爱神，但系亦爱我嘅国家。即系我系有两样我爱嘅一啲嘅嘢嘅咁样。咁无论系喺戴卓尔夫人啊，又或者系即系戴妃嘅丧礼里边咧，同埋喺每一个嘅国殇纪念日咧，即系11月11日咧，都系会唱呢一首歌嘅。咁所以就送呢一首歌俾大家啦，就系、是、Charlotte Church 嘅版本啊，就系、是、I vow to thee my country。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